觉得心里好难过，你伤着心儿走，我忍着泪儿流，难道就这样分手？别回首，我不愿你走，可是不见你回头，你消失在眼中，从人手，此情不知等何时休。我望着天边的月，也望着天边的星，期望着再相见，彼此的情意的切。我忘了故乡的人，我忘了故乡的人，我忘了对你的情意真。可是不见你回头，你消失在眼中，我无从忍受，此情不知等何时休。可是不见回头，你消失在眼中，我无从分手，此情不知等何时休。 每当走过美丽条街道，我在 我心功能在于